第111集，今天的约谈结束，赵斌脑袋又昏又胀的从办公室出来，感到窗外的阳光都有些刺眼。约谈是提前定好的时间，为此他调班，昨天上了通宵。NICU 的文珍平也差不多，夜班下了还没回去。两个医生身体精神双重压力，走路时候都有些脚步虚浮。赵斌正要和文珍平交流几句，互相倾诉一下内心的愤懑，急诊科周主任就叫了他。 赵斌，今天正好跟我一起回科室，我有事和你说。 赵斌预感不是什么好事，只好自动消音，跟文珍平挥挥手，无奈地耸耸肩。文珍平看他夜班也没下成，才跟律师约谈了，又要被领导约谈，实在是雪上加霜的境地，忍不住对他露出了同情的目光。两个人闲聊几句科室的事情和赵斌手上的文章，走回到急诊科。周主任开了主任办公室门，让赵斌进去坐。周主任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在办公桌后面坐下，开口问道。 我们医院建新院区，9月份要正式开动，这事你知道吗？ 赵斌的手指不安地抓紧在一起。 知道了。 实际上医院7月份就要开始试运营，一步一步把工作做着走。那边目前只有清北县人民医院一个医院有夜间急诊。医院的意思，让急诊先过去入住，把夜间急诊的病人收揽了。 他喝了口水，接着说： 你可能不知道，医院其实6月初就已经在试运营了，开了几个慢性病的科室，一共100多张床位。虽然是逐步扩张，但是医院领导对自己的牌子很是傲气的，以为过去一开就要人满为患，结果那边病人没有那么积极来我们分院。一个是县医院看病看了很多年了，对县医院更有感情，二个是我们医院的位置还是差了一些，各种原因现在才收了20个病人，门诊量一天才100不到。医院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急诊科过去开荒，把夜间病人吸引来。 赵斌又出现耳鸣了，周主任的声音在他耳边成了一阵一阵高亢的杂音，他的每一句话都有所指，赵斌心里已经知道后面的话，他只是在等一个宣判而已。 前几天开会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准备下一周你、周璐、谢晓东三个一线先去，你们辛苦一个月，留观不收病人，只接诊，把病房病人数收上去，当然收病人我会向医院争取相应奖励，医院给我说的是1个病人50块。 赵斌好不容易从头晕目眩耳鸣的状态里脱离出来，口发干，声音有些哑地说： 但是我已经定好了7月底的休假。 周主任取下眼镜擦了擦： 赵斌，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还是以科室医院的事情为重，你也是我们科很看重的人才，这次新院区工作推进，我是希望你还有其他几个优秀的一线医生作为中坚力量，支持医院工作。等新院区工作开展好了，你们以后的升职空间会很大，休假明年还有机会，科室会给你一些补偿，把这些假存着，以后半天半天补休回来，现在就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了工作。 赵斌有些呆滞地看着周主任，缓缓说着： 我之前准备这个休假，我机票都买了，我酒店也订了。 周主任定定地回看他，脸上还有一丝笑容： 这些事我相信你自己可以协调。 赵斌仍存在最后一点侥幸，勉强挂起一点讨好的笑意： 周主任，能不能我8月再过去，我都订了打车机票，酒店预定的给了定金不退的，我。 周主任喝了一口水，打断他： 赵斌，其实你挺不错的，但是这次遇上这么大一件事儿，科室和医院都有很大的麻烦，让你去新院区也是给你机会避一避风头，免得被病人和家属盯上。 赵斌已经完全懂了，周主任的话如一盆冰水迎面泼来。是啊，他现在的情况一塌糊涂，他心底发凉，深陷在泥泞之中，他还想不甘地挣扎一下。 这事情之前也没说，下周就要过去，太突然了吧。 那起码应该给我一个准备时间啊，我…… 周主任语气里有点不耐烦了。 今天才星期一，已经提前一周通知给你了，都在 C 市，又不用你搬家过去，需要提前准备什么？去那边有班车接送，比平时早来一点坐车而已，工作上那边还要轻松得多。 赵斌还想要说点什么，正要张口，周主任又一句把他压住了。 关于你和另一个男的，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事儿，我早就听说了，我对这些个人生活问题不抱任何恶意，但是在这阵风头上，我希望你自己也好好避一避，别等到事情发展大了，影响到自己生活。 赵斌不再说话了，这已经不是征求意见，甚至不是命令，这是威胁，他必须服从的威胁。周主任的意思很明确，他被发配去分院的事情定得死死的，他根本连反抗的可能性都没有。赵斌第一次这么害怕，比听说自己被起诉还怕，他以为自己藏得很好，其实早就被人窥探一清。他和罗明瑶的未来路上永远有着一个坎儿，在这个坎儿上无数人低头俯视他们，用这个坎儿拦住他们。他可以继续从这尘埃里慢慢往上爬，但他不想让罗明瑶尝这种被人踩住的感觉。赵斌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。 好的，主任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 和周主任谈完，差不多是午饭时间了。赵斌走出医院大门，拿出手机来看。罗明瑶半小时前发消息，问他中午能不能回来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发回一句： 要回来，已经在路上了。 重重地呼出一口气，往地铁站赶去。刚开家门，温馨的饭菜香气扑面而来。罗明瑶坐在饭桌前，听到开门声音，回头来看他。饭桌上的菜热气腾腾，估计是才翻热过。那一瞬间，他突然觉得有种要落泪的冲动。罗明瑶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，起来到玄关来看他。 怎么了，赵老师？ 他有些担忧地问道。赵斌手里东西往地上一扔，把他紧紧抱住了。 机票买的时候就说好的，打着机票不能退。 罗明瑶翻着手机说。 这个就没办法了。 赵斌又是医疗纠纷案子，又是调去新院区，他比赵斌还难受，一直担心官司的事情。 嗯。 赵斌语气里也没什么波澜。 酒店那边我发了邮件，看他们怎么回复吧，希望能要回来一点钱。 罗明瑶小心翼翼地问。 一共花了多少钱啊？我去找爸妈给我点钱，就说去毕业旅游，我…… 赵斌摇摇头。 你的钱好好存着，你还没跟父母交底，自己也没工作，这时候不可以随便找父母要钱。 罗明瑶有些难受地低下头去。 那个官司医院会扣你钱吗？以后工作了我把我的工资交给你来管吧，我在你这儿住了这么久，总在花你的钱。 赵斌本来心情郁闷，这会儿听到他说的委屈巴拉的，觉得有些好笑，忍不住逗他。 你现在是卖身呢，没事儿。 罗明瑶红了脸，又强装硬气。 那一次是多少钱？ 赵斌放开电脑来看他。 怎么？还要结算一下？ 罗明瑶躲躲闪闪的。 我以后出钱买你啊。 赵斌大笑出声，突然今天一切的阴霾散去，眼前只有一个温暖的人陪着他，哄着他，照顾着他。赵斌低头吻了吻他。 待会我就告诉你值多少。 赵斌从周一开始正式去清北县的 C 大附院新院区上班，目前清北院区急诊科就三个医生，他、周璐和谢晓东。医院新招聘了一批医生，预计八月份正式到来，这期间一个月时间里仅有他们三个人倒班，目前暂时只排成白班、夜班和下夜班休息三个班。